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活动昨天走进通州区儿童福利院，慰问团与孩子们欢聚一堂，喜迎新春。来听报道。 突然有一只长得这么小 在通州区儿童福利院里，孩子们正津津有味地听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小群在讲故事。七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慰问团一行人为那里的社工和孩子们带去了文艺节目和图书、文具、奶粉、被褥等生活用品。同时，在欢声笑语之中，一堂特殊而温暖的国学课也让孩子们增进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一面孩子的心愿墙前，每个人取走了一张孩子的心愿卡片。 孩子写一些小心愿在这上面。 我拿一个吧，我拿一个篮球，给他寄一个篮球。 活动现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边健说：“ 我们看到了这些孩子们。”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能够茁壮健康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欣慰。我相信将来这些孩子们一定能够成长成为咱们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也衷心的祝愿。 北京市通州区社会福利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鹏飞表示， 社会困境儿童的干预中，引导孩子们拥有爱的能力，让他们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而这一切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和关注。就像今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么多名主持人和孩子们一起互动，你们带来的温暖一定会成为他们人生中非常美好的回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经市政府批准，本市决定调整社会救助相关标准，具体为城乡低保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1000元，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2000元。经过5年的大气污染治理，截至去年，全市已经累计退出1992家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仅去年，本市共退出651家，力度历年最大。记者从市经信委了解到，今年计划将再退出500家左右，依法治理散乱污企业，实现动态摸排、动态清零。记者昨天从北京中医药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有望启动第二轮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涉及300多项中医服务项目，其中部分项目有望放开管制，由市场定价。记者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正在加紧研究制定针对幼儿园督导评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有望在上半年印发实施，同时将加强对幼儿园责任督学队伍的专业化培训。轨道交通新机场线直径 8.8 米的盾构机筑梦号昨天在北京城建集团负责施工的资格庄站始发，将有效提升线路的施工进度，全线计划2019年和北京新机场同步投入使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泽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我重磅回归。 对，好。一听你刚才那播天气那声儿啊，大家 就 知道啊，得加衣服了， 得注意天气。 提醒你一下，这个周末啊，依然是有大风天气啊，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加个小心。 对， 年前呢，保重身体，才能过个好年。 嗯，我就不长嘴了吧，今天我怕扇了舌头。 我以为你说长嘴呢。来，我们今天说一个跟这个各位的假期生活有关系的事儿啊。 嗯，凭什么打我？我都这么疼了。 嗯，咱们不能打你吗？依然能这么打呀、啊，是吧？ 打脸啊！ 因为格格来了。 嗨， 就得张嘴。 哎， 我们说这个假期生活，刚才大家一听，哎，是这个春节假期吗？我们说比这假期大啊，从1月初就开始了。这每年的这个时候，一到了假期，首先是这个叫接孩子送孩子这事儿呢，他时间变化了， 嗯， 是吧？ 没错，对。 往常我们说这个有孩子的朋友，在他们上学的那个阶段啊，没办法，这个固定的几个点儿，但是一旦这个啊，他们放了假，尤其是放了寒假， 嗯 啊。就管不了了，管不住了， 睡觉就没有点了、 这个假期啊，寒假里头其实有几个比较重磅的事情嘛。一个是寒假肯定会遇到春节， 嗯 啊，这个孩子们特别高兴，嗯，这个又该领年钱了啊。 嗨，是， 还有个高兴的事儿， 当年的孩子就是比较痛苦啊。我就听说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说今年过节不回家啊， 嗯， 因为那个老家又谁谁谁生孩子了、啊，我们那个年终奖金比去年少了一点点啊，我就不回去了。 嗯，算了一下还差一点。 是啊， 这个放了寒假之后呢，对于孩子来讲，或者说对于当年的您来讲啊，那也是有这个啊，必过的这个娱乐生活。 嗯， 你比如说电视台又播什么了？嗯啊，这个事情好像每次寒假都要说这事儿啊。 对对，这个以前我们大伙儿说过，这很久都没说了啊。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部戏4年没播了。 哎呦， 是吧？4年都没重播过。 就是在这之前啊，每次到了假期他都得播。 哎， 播您就知道假期来了。 对， 可是4年没播。 嗯，4年没播啊？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会儿咱不妨也说说啊，我觉得这个里边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咱说的就是《还珠格格》，咱这么说，今天我们从《还珠格格》说起，我们不正经追《还珠格格》，因为我知道周六香米组合跟大家好好追一把《还珠格格》啊， 你不想呛他们这 行、我们就不刨活了啊。 好， 哎，我们这个尊重我们的这个对手，不是我们的同仁啊，哎，主要今天我们从《还珠格格》说起，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今天有一个标准句式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是啊，还有这个句式呢。 哎，就是如果没有什么什么哎叉叉叉一个这个说明号啊，就是哪部剧或者哪个电影或者就是主要指的是重播的啊。 嗯， 如果没有啥啥啥， 嗯， 那么我的假期就是不完整的。 哦，这个句子是这么念的啊，就是说我来造句是吧？ 哎， 如果没有啥啥啥， 哎， 我的。嗯，假期是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对，来，我先来造一个。如果没有赵亮、张帆， 嗯， 您的春节， 假期 回家的路上就是不完整的啊。哎，春节假期我们就管不着了啊，我们就管回家路上这一段，好不好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句式。为什么啊？咱还从这《还珠格格》说起。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还珠格格》厉害了，特别厉害啊！厉害在哪儿呢？现在它是又一次重播，这是20年来重播第16次。哎， 20年16次。 去年开始往前数，4年没重播啊。 嗯， 哎，再往 4年前就是每年都重播， 每年都重播、嗯、啊。那么厉害在哪儿？厉害就是它重播，它现在的市场占有率、直播关注度还是位列第一名。 嚯、嗯， 各卫视的同时段的节目它还是第一。 嗯，这后面这拍剧的这啊，这怎么想啊？这是 啊、 嗯， 而且就是。不光是电视剧跟他比，你包括就是栏目啊， 嗯， 这个好像还有一些这个也是其他的重播的，我看到比如说浙江卫视的爱情公寓好像也在重播、啊、 对啊，你要说重播剧那多了，何止还珠格格、嗯、我们说了你每次暑假寒假的时候重播几大神剧，对不对？ 对， 哎， 那么这 西游记也算的是吧、 嗯、是 是吧、 啊、这个还珠格格这一次重播 就是把别人都干掉了， 哎，都干掉了，现在仍然是就是重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 哎，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还珠格格》呢？到现在还这么喜欢呢？ 特别喜欢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很久之前，他们说这个，比如说在节目当中，我说我要放一段录音啊，或者是拿一段这个经典的影视题材，然后有同事提醒我说：“哎呀，说这段你别当那个经典教材了，为什么？ 嗯， 已经被玩坏了啊！你比如说诸葛亮骂王朗那段，本来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影视片段 啊， 但是呢。”他被这个网络文化已经玩坏了啊，就是用一种很戏谑的解读的方式，就好比今天你要再看无极的话，你没法不想起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不是？所以说已经被重新解肉的东西，你再来看，你没有办法不去啊， 你再没办法正经看了， 对，没法不受影响啊。你再看周杰，那周杰都在吐槽大会上都是就是既当嘉宾又当主咖，马上就快当主持人了嘛，他自己说的啊。你再看那个尔康在里边煞有介事的翻着鼻孔，你在那你还能入戏吗？哎，所以说哎，我也觉得很意外、啊、 都被解读坏了 啊、 原来那个作品都没法看了。 对， 那我还是得问，为什么你们现在还这么喜欢《还珠格格》？ 哎，所以我就好不容易我昨天搜集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观点啊，我发现经典剧其实是表情包玩不坏的，哎，真是 你真敢说啊！经典剧表情包玩不坏， 啊、你玩可以 啊，就玩不坏啊， 依然能入戏。 首先说，这一次《还珠格格》它重播不是简单重播，它叫做20周年的真享版啊，至真享受，什么意思？ 真享版， 真享版， 享受的享， 哎，为什么真享版？首先，这一帧一帧的画面都好啊。做了高清的处理 哦，就不是在网上看那个一段视频， 哎， 模模糊糊啊，听不清楚。 你表情包那什么，别你表情包清楚。 嗯、 然后呢，字幕重置 啊，重新来设计， 重新出的字幕， 重新出的字幕、嗯、啊。每集的开头结尾都有完整的片头曲、片尾曲 啊，这个很重要。 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电视台就是特别有心机哈，用满满的回忆杀，再次把这重播剧推出来，让它哎。这个明显他的这个重播是、 啊、 居心不是是那个目的性很强的啊， 哎哎哎， 就是为了让大家回顾啊， 就是不再像你们原来那么随随便便的看了、 嗯、哎，然后我呢又搜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和留言啊，确实啊， 说什么的多呀 啊说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戏，确实就像刚才我说的、嗯、你要说一点不受这个网络文化冲击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大家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淡的啊， 嗯嗯， 就怎么说呢，说你看以前我们看《还珠格格》呢，嗯，那时候对容嬷嬷那就只有一个恨的牙根痒痒啊，如今再看， 嗯， 就是抛开她心狠手辣的一面不说、 嗯、 我们感觉到这容嬷嬷很精明而且很忠诚，你看看能看到她身上别的品质、 嗯、 啊、 嗯嗯嗯、 再有现在看尔康呢就对她嗯很有心机、啊、 心机 boy， 哎，再看有一些这个女孩也比较有心机，心机个啊，说 当时都那么喜欢的， 哎，说现在是同样的配方，但是感觉到不同的味道、 哦、 啊，而且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回顾这些人的青春 啊， 你比如说冰冰对吧， 嗯， 这所有人全算上啊，是吧，现在陈志鹏你再也看不见他那个装束了嘛，对吧， 啊， 现在陈志鹏都是、 嗯、 就是比较大胆， 嗯， 然后比较为很多人 前辈 对不太理解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嗯、 对吧、 嗯、 你再看看他们青春啊、 嗯、 你就会想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是吧 嗯， 所以就是说，哎，不是说我们这个怀旧我们就还入戏 啊， 而是说我们通过这部戏我们回望的可能是自己的青春， 嗯， 啊， 嗯， 我们看一看当年我们的眼光跟今天有何不一样。 好，哎，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大家借助这个戏的重播有了一番重新的解读。 来吧，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当年的眼光是吧， 哎， 先问问赵亮，《还珠格格》第一部正式播的时候 啊， 你那时候多大呀？上 我应该是初中吧。 初中、 我那时候没什么感觉。 嗯， 我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先看到的电视剧叫《老房有喜》。 嗯， 哎， 嗯， 哎，然后我说这《老房有喜》挺有意思，然后后来我们同学跟我说，傻帽，这个戏火，这个戏不火， 嗯， 你看《还珠格格》， 啊，那个火。 哎，那个时候是， 嗯， 是这样的印象， 嗯，啊，是不是有朋友跟张亮马上就有了共鸣了？那时候我也初中。嗯，我刚才问咱们同事里面， 啊， 大量的都说初中 、嗯， 来说说您当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 哎， 啊， 对， 在干嘛？ 哎， 然后咱们回顾一下刚才您的句式，再来一遍。 哎，如果没有啥啥啥， 嗯， 主要是重播剧，如果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剧， 嗯， 那么我的假期是不完整的。 其实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跟大家说，当年《还珠格格》里面已经告诉你们，已经有这种预言了。 嗯， 如果没有了小燕子，你们该怎么办呢？ 啊， 你没看出来吧？ 啊， 你当时不记得了吧？ 不记得。 有这么一段， 嗯， 没有了小燕子大家都急了。 嗯， 就是这四年你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的啊， 嗯， 来我们听听当年这剧里边如果没有了小燕子他们得有多着急。 什么？小燕子出走了？不见了？这怎么可能呢？他根本没来找过我们啊，自从上次去鬼屋以后我们再没见到过他。 你们怎么知道他出走了？小燕子喜欢开玩笑，说不定他躲在什么地方跟你们玩呢，宫里面是不是都找过了呢？ 嗯，柳青，我们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你不要为了帮小燕子就欺骗我们。我知道他没别的地方可去，他一定是来找你们，就像上次紫薇出走也是找你们一样。快告诉我，你们把他藏到哪去了？你们这样不是帮他，是害他呀！ 我没有骗你们，他真的没有来过。 不信，问孟楠， 他真的没有来过。他失踪多久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会去哪里？大家分头去找吧。 柳红，你发誓没有把他藏起来吗？ 我发誓。我想这一次小燕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不让我们找到他，他知道我们会到汇宾楼来找，所以他也不来这了，连柳青、柳红和师傅他都不要了。 这下情况真的不妙了，他会一点功夫又有谋生的能力，他以前的生活方式他还津津乐道的，现在他说不定已经离开北京天南地北流浪去了。 他那点功夫怎么能算是功夫呢？每次打架如果没有人护着他，他是一定吃亏的。他又不知道天高地厚，总以为自己功夫好得不得了，常常惹出是非，这样单独一个人去流浪会惹出什么事简直没有办法预料嘛。我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为什么要去苛求他呢？ 不要着急，我们人多，马上分散开来，先把他给北京城找他一遍再说。 对，我们一条街一条街的找，紫薇和尔康是一组，我们每个人单独是一组，这样一共有五组人马，一个时辰以内就可以把北京城全跑遍了。 他不着急，我着急啊！听《还珠格格》片段，包括听这个《情深深雨蒙蒙》类似片段的时候，你都有一个特别的心理，就是着急。 嗯 啊，这个，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啊， 凭什么紫薇跟尔康一组，剩下我们就一个人一组？ 哎呦， 凭什么尔康有紫薇，我们就得一个人一组呢？ 这是你小时候的心声，初中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刚才这里头有两个问题啊，首先是说这个两人一组，五组人就能两个时辰之内找遍北京城，北京不大呀。是吧， 清朝北京城比现在小多了， 小多了是吧，啊， 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 嗯， 这就来没来你们这儿这件事情一共说了两分半钟是吧， 嗯， 为什么你们这么还这么爱还珠格格呢？ 嗯， 哎，这就是问题，很多人都说拖沓呀，啊，啊， 嗯， 一分钱的事儿啊，他说成一个基金的事儿， 主要是人多啊， 主要 是人物也比较多， 人物多， 每个人也都得说几句话， 就这一句话都得掰开了揉碎了是吧， 哎，对， 啊，说上两个时辰。 嗯， 刚才我们这个句式有人正在造句，要不然先浏览几个。 行啊， 嗯， 五十同声说， 如果不天天上班，那就不是我的假期。 嗯， 是不是您的领导？你知道他听我们节目是吗？ 一块儿听，定点一块儿听。 米色招说啊，如果没有新白娘子传奇，那我的假期是不完整的。 哎啊，这个很多人可能对于新白娘子传奇啊，包括我刚才说《情人与茫茫云》也是就是重播， 嗯， 老重播啊，假期都重播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焦点， 嗯， 叫做《还珠格格》。《还珠格格》里头的这个小燕子，刚才我们说了它的重要性了。你看它不见了啊，整个这剧组它就歇了啊， 哎、 没办法运作下去了。它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今天就通过一些小小的片段跟您回顾一下，当时您看小燕子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刚才我说了嘛，这小燕子到底有多重要呢？只是提到了它不见了，大家着急。接下来这一段呢，哎，还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啊。 嗯。 都说咱们传统相声里有一个报菜名特别名、是吧？ 啊 报菜名，小燕子也报过菜名， 小燕子还报过菜名呢、 你们都忘了吧？ 哦、是吗？啊，他跟蔡明一块上过春晚。 哎，你倒说到了其中有一个段落，好像挺有这个梗的， 是吧？啊， 我们听一听啊，这小燕子当时怎么报菜名呢？他报完你都吃不下去了。 刚刚我在厨房里面想破了脑袋呀、给这些菜每个菜都取了名字，这四个字四个字的词啊，我也会说，以后请大家不许再笑话我了。哎。 你还起了名字，不简单呐！赶快说说吧，这个叫什么？ 那个呀，那个的名字叫大卸八块。 怎么会有菜叫这个名字？我吃这个，这个叫什么？ 哦，那个是狗血淋头。 狗血淋头。 我吃这个，这是什么？ 那个是脑袋开花。 啊？脑袋开花？ 哎，为了安全起见啊。我吃这盘卤味， 嗯， 总可以吧？那是蛋水蛋饺四刀五裂。哎呀，我的妈呀！我吃这个肚丝，总没错吧？那是开膛破肚。 啊哈！今天有没有素菜？我今天吃素。 哎， 我吃豆腐就好了。 哎，那不是豆腐，那是猪脑。我给它取名字叫脑浆迸裂。 一盘比一盘厉害。 我来给你们大家通通介绍一遍吧。这个菜呢叫做狼心狗肺，这个菜呢叫做百刀的进红刀的出，这个是碎尸万段，这个是粉身碎骨，那个鱼头呢就是要头一颗，那锅鸡汤就是要命条。 哎，为什么人家紫薇上次做菜起的名字都那么雅致呢？什么在天运作比翼鸟，凤凰台上凤凰游，秦桑低绿枝，燕草如碧丝，怎么到了你这儿都变得这么难听呢？这怪不得这寒香能引蝴蝶，你就只会引蜜蜂呢。 你没有把肝脑涂地、行尸走肉、柔肠寸断、五马分尸、血流成河这些菜端上来，已经是对得起我们了。好吧，你不要再介绍菜名了。 你不要再介绍菜名了。 嗯， 这个报菜名这是里面其实，总的来说那个时候可能看着新鲜啊。 对， 就小燕子能闹腾。 嗯， 没有太多含金量。 嗯， 不过呢，里头有一个声音大家可能非常耳熟，刚才赵亮一直念念不忘，我都替你说了吧。啊，冰冰。 啊，冰冰。啊， 刚才吃卤一那个。鸭爪的就是冰冰、就把那鸭爪子丢在桌子上， 嗯， 那是冰冰的声音。今天看起来这真的是，你都想象不到啊， 确实 那么大的腕儿在那个戏里， 嗨，这不能够那个就是什么呢？预见未来嘛， 对对对对对， 啊，《 还珠格格》到底当时你看他的第一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年纪啊？ 嗯嗯， 是在上学啊，还是这个上学，还是退休了呢？ 嗨， 嗯， 哎。这个我们也可以聊聊别的啊，如果没有什么， 嗯， 没有哪部戏， 没有哪部戏，或者没有哪个节目吧， 哎，对， 是吧， 啊？那我的假期就是不完整的。 哪个节目呢？ 哪个节目呢？ 哪个节目啊？一定要说哪个节目？ 四点有戏吗？ 昨天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于情于理啊，四点有戏，我还是每期节目里都得再说一遍，是于情于理在这个时段的升级。 哎，对了啊，希望没有我们，您的假期不完整，那就显现出我们的重要了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些重播的剧。 嗯，那接下来我要再推荐给赵亮一段啊，这一段呢，我觉得你个人应该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你跟我说过，你特别喜欢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有一个部分， 嗯， 就是对联， 对联 是吧？ 对对对， 对联这个在《还珠格格》里面也有过， 啊， 而且是高级对联。 好，哎，听一听。嗯， 今天是格格初次入学，臣想不妨抛开那些又厚又重的书本，做些轻松有趣的事。格格以为如何？那么臣就来出些对子。 对子？ 别怕，陈出的只是两字对，不难。好，陈出的对头是钟鼓，哥哥请对。 是罗伯，锣鼓的锣，铜钹的钹，钟鼓对罗伯，对得很好啊。 好吧，那我再出一对，绸缎，哥哥请对。 萝卜。 怎么又是萝卜？ 师父，格格说的是绫罗的罗，丝帛的帛，用萝卜对绸缎也没错啊。 看来格格只会对对不会解对，是有陈无数。那么我这第三对就叫陈数，格格请对。 萝卜。 二汉，五阿哥，你们还有解吗？ 哎，师父，格格说的是罗列的罗，道伯的伯，这罗伯对陈述不是又正好了吗？ 解得好，解得好啊。小兰呐，格格身旁高手环绕，看来你得多费点心思了。永琪，你们几个也要收敛点，尽做枪手并不是真正在帮小燕子啊。 里面又提到天才枪手了，是吧？ 嗯，嗨， 这里面还提了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你听听到皇上怎么叫的？ 嗯， 张庭老师怎么叫的？小兰呐、 啊，哦哦， 纪晓岚呐、啊，啊，原来这《还珠格格》小燕子还跟纪晓岚对个对子， 嗯，真不靠谱啊！ 刚才最后这个，我还是听啊，老觉得什么叫伯？ 嗯， 最后这个， 嗯， 叫道伯， 道伯 其实是戏文量当中把白啊， 对对 道白那个白字念成伯啊，是伯龙马，是吧？ 是啊，这个其实类似的段落吧，在传统相声当中有过、 啊， 算是一个。 秦岚老师还是啊、底子很深厚， 嗯，对啊，可以拿过来一用、啊。 好了，我们上半时段暂时先到这里， 嗯。 征集大家的那个句式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对，如果没有啥啥啥，我的假期是不完整的。 嗯，怎么还没人说到我想说的那个呢？ 哎呦，说的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什么戏啊？ 来，我们等待一下，北京观音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加个关注，留言就可以。 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10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风沙 谁呀、啊、你啊？ 不是那个你是风，我就是沙、啊。 哎呦呵，那咱俩得到天涯吹去了。哎、 你怎么还不吹呢？ 我天天吹你好吧？ 这个四点有戏，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回忆杀呢，就是关于假期生活啊。寒假暑假算一块儿，没有了什么，你的假期就不完整。 哎，我其实这两年呢看的少了，但是前两年我假期不完整，真的是因为两步。 你还前两年假期，你前两年还上学呢 啊？前两年这个真的是哈，一到这个就是人家放假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到暑假了，或者一到天儿一冷寒假了，哎，那些老剧就都回来了。 哎， 这个电视秒过的时候，一到这些场面了，停住，怎么也得看几眼。啊， 说几个啊 啊！ 刚才说过的《还珠格格》这个自不必说了、啊，四年没回来。 对， 据说四年没回来跟那谁新权有关是吧？ 啊，是是是是是。 后来人家赢了啊， 赢了之后这个可以咱把这事儿说开了呗。 哦，是那谁？ 琼阿姨说呢？ 说于老板是吧？ 对，说我不太高兴。琼阿姨说我不太高兴，虽然官司赢了，但是对于湖南卫视某些做法，觉得他不是很满意啊，所以我把这个重播权我收回来。 啊、哦，对 对， 我不给他。 对， 说今天为什么要给了呢？琼阿姨说呢？哎，我都在写书讨论生死了，哎， 两茫茫了。 是，我还有什么不能放下？ 看淡了， 拿去播去 播、哎。为了大家假期完整，播。 确实哈，咱们再来说说几部这个《 还珠格格》是一部啊、 哎， 还有什么？刚才说《西游记》，这个是肯定的，对吧？ 说点，就说个再说个远的，我觉得没它不完整的。 哪个？《 射雕英雄传》 哪一版啊？ 就是那个 太多了， 郭靖黄蓉的，嗨，这废话 哦， 黄蓉娃嘛， 哦， 黄蓉娃， 你们那年代看的， 嗨、嗯，对啊，然后这个跟他 那个应该叫八三版是吧？ 对，跟他再一批比较老的，可能就我觉得就没有《新白娘子传奇》也 是哦，《新白娘子》刚才已经有很多人提了， 哎，再有重播的比较多的啊，《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 哎， 哎呀，文字晚饭刚好说到， 他 说没有《武林外传》和《家有儿女》， 哎、对，《家有儿女》， 我的假期就是不完整的。记得当年放假就是《武林外传》做主餐， 嗯 《家有儿女》做配菜，还有《红楼梦》和《上错花轿嫁对郎》。至于《还珠格格》，过了16岁我就一点也不想看了， 啊， 觉得特幼稚，那更无聊，和幼儿园小朋友过家家似的。 是，对对，15岁以下过家家都在《还珠格格》里，是您是这意思吗？ 哎，他刚才提到《红楼梦》和什么来着？ 哎《 上错花轿嫁对郎》是吧？那个应该是黄奕是吧？ 好像是， 是不是有？ 好像是，对对对， 如果有的话，又是《还珠格格》了。 对啊，你看串了吧？你是看的另一个版本的《还珠格格》吗？ 应该是第三部是吧？ 行了，别编排人家了啊！还有一部经常重播的啊， 《 亮剑》啊， 《亮剑》也重播。 对啊，还有呢，这再说正稍微近一点的 啊， 这个《喜羊羊灰太狼》。 哦、 是吧？喜羊羊灰太狼也经常重播。他其实称不上重播了，他这个数量也比较多，是吧？然后这个那什么也是比较大，就是这个剧集和电影的这个组合，这种播出也是。 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这个电视剧啊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电视剧。 对 啊，它能够起码是覆盖了，单次覆盖你的整个假期。 哎，还有一个重播的啊。这重播的这也厉害 哦！我看到图片了， 《少年包青天》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好多次重播， 哎， 而且《少年包青天》重播的还就是，尔康那版的， 朱杰那版的， 是不是？陆毅那版好像重播的真不太多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里面 还是因为《还珠格格》，不是？还是因为《还珠格格》， 还是因为周杰是吧？啊， 《还珠格格》里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物有了小燕子对吧？有了尔康了，这简直不能忘怀啊！你提到这个容嬷嬷哈，除了这些人物之外，当然除了张天林老师之外，还有那么一位五阿哥呀， 啊，五阿哥，对， 五阿哥最近 啊， 这个也挺火。 啊， 为什么呢？因为有节目把五阿哥的这个当时在演这个《还珠格格》的时候啊，那个配音和他本身的这个原声，他们做了个对比，你要不要先听一听？ 好，感受一下啊， 感受一下这个五阿哥当时在那个剧里面，你听到他是那么说话的，是吧？可是后来呢，你发现他们那个内部版本流出来之后，原来是情深深雨蒙蒙似的呀、 哦，是吧？ 不是惊悚，不是明月，也不是彩霞，是那个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 这是正常版吧？ 是那个被我一箭射到，从此让我牵肠挂肚的人，是那个不解风情，偏偏想把我拉红线的人。现在，你懂了吗？ 多好，这声哈， 对呀、 这出来以后掷地有声， 非常贴合。难道不是他自己声？ 而且特别潇洒，这声音、 啊。对对对对。 哎，可是呢，就不开眼的给人家把那个内部版本弄出来啊。 那我们得听一听。 那是必然的。 嗨、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我们马上听到的就是，哎，这个五阿哥究竟自己是怎么说话的？如果是在剧中啊，你听到他的原声。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了，你还跟我说这莫名其妙的话？这两年来，什么不能做、不该做的事，为了你我算是做全了，最后还换来你的冷嘲热讽，不是我高贵，是我笨。 怎么样？ 哎呀，这好像是他好像是背着一麻袋炒面，我觉得要去卖炒面的感觉，是吧？ 其实苏有朋本人的声音、我们知道这个他是台湾人啊， 对， 所以他具有这个特质，就有一种那种就是乡土的情节嘛，有那种声音。可是你要说真的他在剧里边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的话，难道会影响这个五阿哥的形象吗？我觉得不一定。 对的， 你看后来他在很多自己的那些电影演出里面，他用了他自己的声音，对吧？而用得很好，是吧？你还记不记得那一版，就是他这么说话那个。 裘盛淮的别业，这里被日本人收了，改成行宫，是接待高级军官。 滑稽了， 在场除了李组长，都不是专业义电人员，来干嘛？凑牌局呢？你就朝金生火下手，肯定能问出点蹊跷。凭什么这么说？他有个侄子，15岁就投了共军，听说在延安干参谋长的都，像老金这种骑枪派，肯定暗中有联系。他其实早就包养了小姐，用的是走私军火的黑钱。我像开玩笑吗？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了，《风声里的五阿哥》。 哎，这个你的意思是《还珠格》里用这调门是吧？ 其实挺好、 是吧？ 当时就没远见 啊、是吗？那小燕子能跟他吗？我觉得 再让他唱段昆曲、 有意思啊，挺有意思的。这个这两天关于五阿哥的段子也特别多啊。首先是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啊，有了非常有趣的回应啊。首先放了自己的一个表情包啊，然后说：“哎，我又被打回原形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源于多年前的一个段子。多年前这个苏有朋其实确实是在很多事情在做什么呢？要做转型啊。 对 啊，就是想， 你们老以为人家是还珠格格里边五阿哥那样、 他特别想转型哈、但是呢有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何炅跟他做一访谈啊，何炅就问说：“哎，听说你一直是在寻求自己的一个突破。”苏有朋说：“对呀，我一直想在努力啊，就是扭转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可是我真的是，哎，觉得这个力不从心，因为大家觉得五阿哥的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何炅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忘不了五阿哥吗？”苏有朋说：“为什么？”何炅说：“因为每年湖南卫视都重播一次。” 还是假期里。这个为什么打回原形啊？这你人家好不容易，人家都风声了。 对，风生水起了 啊！ 你好不容易让大伙儿记住了，这是嫌疑人 S 现身的导演。能说话这味儿吗？ 结果又五阿哥， 很有意思 啊！ 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到底没有什么啊？风花正喵呢，他这个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啊，他不按你那说 啊。 我们分享他的内容，他说《还珠格格》神剧地位那毋庸置疑啊。即便被玩坏了，经典就是经典。哎，还有一部经典作品必须得提，你们没有提，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 哎， 假期也无数次重播呀、没有它就真的不完整了。小龙女和猪八戒的爱情真的很感人，好春光不如梦一场，现在想想很感慨，春光就是青春时光啊，绝对的回忆杀，都泪目了。 武志腾峰说了两部，一部是《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是《成长的烦恼》啊。大西洋你来的人我只听过没看过，25000里啊，是吧？ 你又开始撇清了。 成长的烦恼我印象也很深 啊， 但是好像他重播的次数我印象中不是很多啊。后来就是我经常到我是买了他那个光盘了啊，后来也经常这个在网上去看。 哎，这个留言区里面刚才没有照顾到是吧？ 对 啊，好多朋友都在说话。海东青哦，这个南福尔摩斯说能重播的都是经典的，比如说六小龄童版西游记，赵薇版的还珠格格。不过要说的是我好久没有寒暑假了。 对，你抽空看看西游记还珠格格就当自己放假了啊。 就每次没有假期的时候就看这剧啊。 哎，时过境迁说，我记忆里那会儿一到假期，《还珠》和《西游记》就拿大头啊。不过我还是喜欢老武侠电视剧，说琼瑶剧看着矫情啊。前两天看两集啊，哎呀，我这胃里蛋疼的，不行不行，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是吃鸡蛋没嚼。 哎呦我的天， 鸡蛋跑胃里头去了啊。 胡涛的旁观者说，《西游记》《还珠格格》可以说是各个电视台假期必备剧，甚至可以说是常备剧。最近几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台又在重播那个《重案六组》了。 哦，《 重案六组》刚才没提是吧？ 没提没提没提。对，这也是重播率非常高的一部戏。对对对， 你说你们都什么年纪的，为什么在寒暑假里都看《重案六组》呢？ 对，主要他们有寒暑假。 然后刚才你不是说那个高清嘛，说那个什么什么字幕重置嘛，是吧？回头旁观者给你一个评价，说这不就是数码修复吗？ 数码修复 四个字就解释了 啊！ 我说他为什么四年没播， 修复 还是在修复了四年啊？ 修复四年、啊， 我的天哪， 这个特别好啊！你作为一个糊涂的旁观者，我觉得你这心态非常好啊。歪说了啊，排球女将啊，好多年没看到了啊。这个我就没见他重播过啊，确实是啊。这个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吧，还那时候还没《还珠格格》呢，一到暑假我就看这个中央电视台上午的，那时候是看不着别的，中央电视台上午有一个专门的假期剧场，是吧？我特别期望那个剧场后来能重播，但是它没有了。那个剧场是由凯丽阿姨来串烧的。 哦，昨天我们还提到凯莉阿姨年轻的时候， 是吧？凯莉阿姨有一段是凯莉阿姨讲故事啊，我就不能快进嘛，我就只能看。 我以为你喜欢， 我挺喜欢的，但是他不是 年纪过了， 当年的刘慧芳嘛，是吧？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小龙人 啊 电视剧， 那也得是重播的了。 是啊， 小龙人 对 首播都是我小时候的事儿了。 我那看的我呀，我就特别那个，他身边的三个小伙伴，你还知道是谁吗？帮他找妈妈那个，宝宝、贝贝、琪琪。我做梦的时候，宝宝、贝贝、琪琪、亮亮，四个小伙伴， 自己加进去了， 自己加四个小伙伴， 你的戏自己加戏哦， 哎呦，戏精嘛是吧？哎，这四个小伙伴帮助这个小龙人找妈妈啊，那时候特别喜欢。 你不说这名字，完全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是吧？ 再说一遍，宝宝、 贝 贝、 琪琪，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啊。然后这个这个完事之后，第三个就是我昨天跟你说那个鼹鼠的故事， 鼹鼠的故事， 哎，鼹鼠故事，这是动画片啊，最后应该是。啊，这就结束了，上午版就结束了。到了下午还有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 播的是《圣斗士星矢》啊， 啊 动画片 啊，有一些经典动画片也是在这个经常重播的系列范围。 我很意外啊，你原来你不是那个除了变形金刚别的什么都不看的？ 我看《圣斗士星矢》，正看《灌篮高手》，还看《机器猫》 啊， 什么都看。 你看的《灌篮高手》跟人家歪看的《排球女将》，这算是一个级别的。唐朵妈说，陈小旭那版《红楼梦》。那得多经典啊！我相信啊，在我这个年纪，如果是看首播的话，我们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小学，然后假期里面重播都是后来上了中学以后。 对对对对对对，冰棍儿说啊，我小学的时候一直每个假期都会播《十六岁花季》，有人看过吗？当然有啊， 当然有了。 我那时候也是，一个是《十七岁不哭》，十六岁花季，还有《花季雨季》。 花季雨季， 对， 嗯， 这都是非常经典的青春文学、青春电视剧啊，后来可能这个更多了，就不怎么新鲜了啊。 我发现就是一个人的眼光确实有局限。你看我刚才想到的那些，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就电视剧居多。但大家一想，动画片居多了现在。 对， 你看这个《舌尖上的饕餮》说《太空堡垒》假期老看，唐朵妈说动画片呢还有《一休哥美少女战士》 哦。 这女孩子喜欢的就不一样了啊！花仙子啊、哎！ 是我那时候等着盼着看《机器猫》嘛啊，《机器猫》呢特别喜欢， 《机器猫》我觉得都不是假期了，就是啥时候都在放 着播。现在其实播的少了，感觉 那个年代不知道为什么， 对，确实播的很多， 烦不行。 你烦他干嘛？多好啊！ 就是老不播别的。 那现在你可能烦柯南了吧？柯南播的多是吧？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他播到第几集了，对不对？ 刚才说了半天小燕子了，其实说了五阿哥的突破，小燕子也有很大突破。大家忘了后来的小燕子赵薇在《亲爱的她》当中那个戏里面，你还记得吧？那人家说教科书式的表演。 对 啊，我们听上一小段啊，看看是不是没有这个假期也不晚。 杨先生，我可以告诉你啊，你丈夫杨明富涉嫌拐卖儿童，明白吗？ 警察大哥，你搞错的了吧？我看老杨是个很老实的人。